Part 8. Write out in Chinese characters.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write out the sentences below in Chinese characters. 一，我有空可以去听听吗？二，他现在在教室里写书法。三，我们什么时候见面？四，他后天从早上到下午都要上课。五，我们的中文课每天8:10开始。